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发布智慧交通、绿色低碳等第三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中关村论坛搭台，29个技术交易重大项目合作签约；11期间市民中远途出行需求旺盛，高速公路对7座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两名带货主播涉嫌偷逃税款，国家税务总局已经立案检查。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发布了北京市第三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30个应用场景项目覆盖了城市管理、应急管理、智慧交通、绿色低碳等11大领域。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当天举行的签约仪式上，29个项目完成签约。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2021年11七天假期，市民中远途出行需求旺盛，省际通道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及铁路车站、机场、热门景点周边道路交通量将明显增长。9月30号为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将会比较突出。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约为230万辆，峰值将达到246万辆，总体交通压力突出，仍将呈现前出后进的走势。京哈高速、京承高速、京开高速、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新高速、京平高速、六环路、京通快速等重点路段高峰时段将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其中10月1号、2号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出城方向，7号返京压力突出。再来关注，今天西城区什刹海启动4条文化探访路项目，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这个探访活动呢我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的什刹海这个历史悠久啊，这个底蕴深厚，深具呢大运河与中轴线两大文化遗产，在北京这个城市规划建设史上呢占有独特的地位，可以说是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那么什刹海街道工委和办事处呢是整合了各方资源，建设了什刹海的文化探访路的项目。那么围绕了致敬经典必选之旅、世界遗产寻迹、人文遗存游访、魅力新生体验等主题，什刹海的文化探访路线呢是列出了4条探访的体验线路，同时呢还发布了什刹海品牌的视觉形象、什刹海文化探访路线上的体验小程序与什刹海文化探访的双语地图。那么来到这里呢，你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这里4条线路的不同的这个景点啊。那么我简单的也给大家做个导游啊，这4条线路呢因为马上就是国庆节了，那么4条线路呢大家也不妨来利用假期来看一看。第一条呢是致敬经典必选之旅，它呢是历史文化名宅景观全方位的感受什刹海的魅力。那么线路呢包括烟袋斜街、什刹海文化展示中心、迎定桥、广化寺、鸭儿胡同、望海楼、醇亲王府、宋庆龄故居，还有德胜桥、野鸭岛等等，这是一条线路。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世界遗产的寻迹之旅，大家都知道大运河和中轴线都是发源于什刹海，那么可以追溯呢北京千年城市的发展史。那么您的旅游线路呢可以通过钟鼓楼、万宁桥、这个澄清上闸，还有火德真君庙、金定桥、地百游船码头、银定桥、野鸭湖码头、德胜桥等等这些景观。还有呢就是另外一条线路是人文遗存的游访之旅，那么追思先贤，触摸呢近代活历史，可以说古往今来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啊都在什刹海地区留下了他们的专属的文化印记。那么比如像这个线路呢您可以走访梅兰芳纪念馆、辅仁大学旧址、陈元故居、柳荫街，还有呢像丁玲故居、张伯驹这个纪念馆，还有恭王府、郭沫若纪念馆等等。再有一条线路就是魅力新生体验之旅，重塑街区的生态，体验的新生的什刹海。 那么线路呢，包括西海湿地公园，还有西海四八文化园、什刹海城市探索中心、德胜公园、鼓楼西大街、这个绿冠悠然、等等这些这个烟袋斜街等等这些这个现代的这种景观，可以感受到现代的这个什刹海的魅力。主持人， 嗯，非常值得去走一走的线路啊。好的，感谢张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继续来关注，颐和园是世界文化遗产，馆藏近40000件可移动文物，是全国园林系统收藏文物数量最多的公园。昨天在18家国内文博单位的见证下，颐和园博物馆挂牌成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颐和园积极响应北京市博物馆之城号召，历时4年时间推动完成了博物馆的挂牌成立。颐和园是世界文化遗产，馆藏近40000件可移动文物，是全国园林系统收藏文物数量最多的公园。这些文物绝大多数来自清代宫廷旧藏，品类多，级别高，系统性强，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颐和园遗产价值的重要体现。颐和园博物馆以文昌院景区为前身，挂牌后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可移动文物保护与利用水平，也将深刻展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颐和园博物馆的建筑为中国传统四合院形式，位于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东侧。建筑设计采用了世界通行的藏品库与展馆相结合的现代化博物馆模式。文物展厅2777平方米，满足了博物馆陈列与文物管理的现代化要求。中央展厅面阔5间，前出厦3间，通过游廊与4座独立的展厅相连，四周围以回廊构成相对分离的4个院落。前庭按照颐和园传统庭院风格设计，馆外著名景观文昌阁也被介入院内成景。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近期税务部门在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当中，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有2名主要从事电商和直播带货的网络主播，涉嫌通过隐匿个人收入、改变收入性质等方式偷逃税款。9月份，国家税务总局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统筹协调浙江、广西等地税务部门，依法对这2名主播及相关企业进行立案检查。检查发现，2名主播均涉嫌违规将个人收入转变为企业经营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涉税金额比较大。目前案件正在检查之中，对于查实的偷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并予以曝光。顺义区市场监管局昨天对14家投诉高发企业、14家失联企业进行曝光，并且提醒消费者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顺义公示的8月份预付式消费投诉情况显示，消费投诉量比较大的行业为教育行业、职业技能培训、运动健身、文化艺术培训，主要反映的问题为协调退费。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逐年递增，随之而来的是交通方面的安全隐患。如何能够让中小学生懂得知险避险的交通安全能力，我们马上连线12345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郭中简。郭中简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来分享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养成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切实保障出行秩序，在今年秋季开学之际，昌平区延寿镇安全科在昌平区黑山寨学校组织开展了交通安全第一课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中呢，安全科和属地交通民警结合校园周边交通环境和学生年龄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带学生们认识了交通信号、交通标志标线，讲解步行、乘车、骑车等参与交通方式时应注意的事项，叮嘱同学们在日常出行时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来往车辆，不要在道路上嬉戏打闹等，告诫同学们乘坐车辆要系好安全带，不坐超员、超速、酒驾司机的车，杜绝隔窗抛物、破坏交通设施等不文明行为，引导同学们从小做起，从我做起，认真学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